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蔡能。我们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讲述了游戏客户端的开发流程和代码编写。今天我来带你总结并且回顾一下。我这里列了一些编写游戏客户端你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和注意的事项，我把它总结为四个方法、三大模块、一个理念，希望通过梳理这些知识能让你对学过的内容有一个全盘的认识和更加深入的理解。首先我们来看客户端开发中的四个重要方法。第一个是设置前后遮挡效果时要用到的一个虚拟概念 Z 值，2D游戏中其实是不存在这个概念的，因为 Z 值是高度概念，一般只存在于 3D 游戏当中。 2D 游戏的坐标轴拥有 X 和 Y 两种位置， X 轴是横向坐标， Y 轴是纵向坐标，在斜45度角的游戏或者需要经过改变前后遮挡位置的游戏中往往才需要加入这一概念。在 2D 开发中用好了 Z 值能够帮你计算 2D 游戏中图片的前后位置，在游戏中设置前后遮挡效果的时候就会更加方便。其次，在 2D 游戏中制作碰撞检测的时候，可以使用图片相交检测的方式来代替物理引擎。像打飞机游戏这样非常简单的 2D 游戏是完全不需要使用物理引擎的，我们使用图片相交检测的方式直接写对应的代码就可以了。什么时候才会用到物理引擎呢？这取决于你的代码量和程序编写的复杂程度。如果碰撞代码非常复杂，占据整个工程量的1/5到1/4，那就可以直接使用物理引擎。如果仅仅是用一两个函数就可以搞定，那就可以自己模拟物理碰撞效果来编写相应的代码。毕竟 2D 游戏不比 3D 游戏，对拟真的要求没有那么高，而图片相交检测这样的方法易于编写，且效果也可以满足需求。当然 3D 游戏中往往需要高精度的模拟真实世界的碰撞，这个时候就直接使用物理引擎就好了。再次，在游戏开发中保持低耦合度能够提高你的开发效率，减少你的工作量。如果一款游戏引擎没有提供 UI 模块的话，那需要你编写一套 UI 模块或者 UI 库。所谓单独的 UI 模块指的是仍然使用游戏引擎作为基础编写代码，但却独立于游戏本身的逻辑之外，将之抽象出 UI 模块和 UI 库。如果 UI 模块直接融合在游戏里，虽然玩家看起来是一样的效果，但是在代码层面耦合度却更高，可复用性和可修改性就变得更低，代码质量就更差。同样在游戏开发中很多模块都可以提取出来，比如鼠标和键盘的检测单独提取出来做变成相应的模块和库，很多的内容都可以进行抽象和独立。有了抽象和独立的模块，这样可以保证游戏版本的迭代不出现问题。你甚至可以拿这一套独立的抽象模块，比如 UI 模块、鼠标键盘模块等等，继续来做第二款游戏，因为里面很多代码都可以复用。低耦合度是游戏开发甚至编程中都非常重要的思想，我这里推荐一本书设计模式，这里面对于耦合度的几种模式有详细的讲解，比如工厂模式、代理模式等等。但不管用什么模式，低耦合度始终是编程中追求的一种代码方式。所谓低耦合度，简单理解就是将功能抽象出来并且写成一组函数或者类，我们简称为接口。这些接口有传入传出的参数或者返回值，可以通过外接代码传给接口，接口通过计算将计算后的结果返回给外部代码。这些接口和别的功能关联性不大，替换的接口就仅仅替换了算法或者内部实现而已，但核心功能是一样的。最后我想来说一下游戏逻辑，将游戏逻辑放在脚本语言里去写，迭代版本的时候可以不更新主程序，只更新脚本。如果不放在脚本语言里，那就直接写在硬代码里面。我们在使用引擎和原生语言开发游戏的时候只保持核心内容，其他游戏逻辑、游戏配置，特别是在游戏中可活动、可配置、可调节的部分都提取出来，都放到脚本语言里去编写。所谓的主程序在 Windows 下就是 EXE 文件，一般情况下更新 EXE 文件会导致一系列的更新，比如 DLL 动态链接库或者某些资源也会更新，所以更新资源包会变得很大。如果纯粹更新脚本文件，那就几个脚本程序而已，但这个也是要看具体的需求，并不是说一定不更新主程序，如果有迫切需求更新主程序，那也是必须要更新的。除此之外，关于客户端其他部分的流程和需要注意的细节我放在一起梳理一下，如果有哪些叙述不是很清楚，你可以回到对应的文章去复习一下。首先，一款成熟的引擎会包含各种编辑器和工具，如果游戏引擎没有提供相应工具，你就必须根据要做的游戏项目编写方便策划和美术使用的编辑器，包括地图编辑器、关卡编辑器、场景编辑器等等。对于游戏的网络部分，要尽量保持网络连接和数据传输的安全性，游戏的网络协议可以迭代更新，网络传输的内容和逻辑也可以放在游戏脚本里面去做。游戏的音乐部分，如果引擎不提供，建议使用成熟的音乐库。游戏要更合理的使用多线程技术才能保持流畅性，游戏资源打包的包裹格式如果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使用压缩包的开发库编写，成熟稳定可靠。每个平台的游戏机制都不相同，比如在 H5 游戏里面它使用的是事件机制并非普通的循环。这里我按照游戏开发中的三大模块策划、程序、美术画了一个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 开发游戏的时候策划先行，先出策划稿、 UI 图、页面迁徙图等等，然后美术开始跟上，紧接着根据策划案开始制作 UI、 原画、人物、场景等等，程序员开始制作各种编辑器和周边工具，如果引擎没有提供的话，然后美术开始制作地图和各种关卡，程序员开始编写 demo， 随后就开始内部测试和运行，总结问题和经验，修正和补缺，最后开始第一个正式版本的开发。正式版本的开发流程和 demo 版本是一样的，我在第五讲的时候已经详细说过 demo 的作用。在专栏中我用 Pygame 来做教学示例，有很多人在留言里问我想用别的语言编写游戏难道不可以吗？当然是可以的， Pygame 只是利用 Python 加 SDL 封装的游戏库，而我只是以 Pygame 为载体告诉你编写 2D 游戏的一些核心知识是怎样的，有了核心知识，了解了流程，语言层面就简单的多了，举一反三，换作任何语言任何引擎都不会有问题的。在这之后，如果你想进一步学习或者从事相关的开发工作，你要自己多练习多思考，如果是在公司里，那么就多上手去做项目，游戏的开发流程就是这么回事，要做的东西也就这么多，但是不同的项目不同种类的游戏就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每次遇到问题多换几种思路去思考，多去了解策划运营的想法，而不要只是不断填坑。其实说了这么多，我现在要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无论你是做游戏开发或者别的开发，你都要有过硬的代码基础，一款游戏有再好的引擎再好的策划，如果代码写得不好也会影响游戏体验，毕竟引擎只是在底层带动游戏的运行，在上层业务上还是要依赖代码的牢靠和稳固。我从96年写下第一行代码开始，走过许多弯路，也经历过许多挫折，在写代码方面我或许可以带给你一些直接的经验和警示之谈。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个入门级程序员的时候，经历过一个项目，我负责做一个共享内存的接口，事实上写这个接口很简单，用不着多少代码就能完成，但当时我正在学习 C 加加最新的 Locky 库，后来 Locky 库加入了 Boost， 觉得里面的模板技巧简直是无敌，所以我在共享内存接口上又封装了类似 Locky 模板的方法，最终导致代码过于复杂，很难控制和管理，项目失败。因此如果代码不是特别复杂，你大可以直接写功能，不需要从类框架开始写起，因为这会造成我所犯的那个错误，就是过度设计。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 Hello World 却有500行代码，这很明显就是过度设计。所以我的多年习惯就是，如果一个正常的软件、游戏或者模块接口，我都会将普通的功能、重复性高的功能抽象出来做成一个模块，错数的功能无法重复的再做成一个模块，代码尽可能不要太长，长的代码分割成几部分放在几个文件里，阅读起来也会更清晰。能简洁的绝对不要花里胡哨，使用正常技巧绝对不要用小聪明，实在没办法才用小聪明。对外提供接口要清晰易于阅读，逻辑一条一条理顺，有异常就写异常处理代码，有错误就写错误处理代码，没有问题再运行下一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写之前先想明白思路，将自己即将要写的代码在脑子里跑一遍，然后将思路记录下来，写在笔记本、电脑、手机哪里都可以，这样写出的代码比直接上手写速度会慢很多，但是出错概率极低，直接写你可能一下子就写完，但还要修修补补调试一整天，事实上这比思考好了再写还要慢。最后还是那句话，不管是编写大型游戏还是一款小游戏，还是做任何项目，都离不开踏踏实实把代码写好，毕竟这是基础。如果你总想着几天速成法快速入门，快速编写一款脍炙人口的游戏，用户上几百万，这是不存在的。游戏开发应该说任何程序开发都不适合任何想要走捷径的人，真正聪明的人都应该知道学习本来也没有什么捷径。经过这两个月的学习，不知道你对游戏开发有没有更深入的认识，关于游戏开发或者编程，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你可以继续在